说好永远在一起，不弃不离。哦哦哦， 爱着你， 爱着你， 爱着你， 爱着你， 超越了一切，坚持。 情意，我真心爱你，深爱我自己。啊啊啊啊，可是你对我情有无意，我知道今生今世不能和你在一起，我还是心坎里。 又早已不知下落。 沧海一声， 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